是嘛，因为我还会一点啥啥嘛。我不要沉重，我看见龙虾和鱼，他家上来牛排和猪排，大便的信用卡在对我微笑。小螃蟹脚下的沙，我不管，我再不管，这里有我美丽的回忆，因为做了一个有颜色的梦，所以我从此变得这么疯狂。 听到歌曲呢，来自于陈升的 Summer。 我也不清楚现在夏天大概是走到了二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还是夏天搞不好已经到了尾声了呢。 Summer。 12:08，今天是8月12号，星期四。我们会在一天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正常来说是祝你生日快乐的，是祝你生日快乐。你本人的留言，祝你本人的。但一个节目做久了，就是会变得如此的腐败。就算他想祝他的男友 Roland 生日。我们还是会祝她生日快乐。苗栗的阿玲玲就是要祝她的男朋友 Roland 生日，她很喜欢听我们的广播，想给男朋友一个惊喜，希望马克玛丽可以用最欢乐的方式祝福寿星生日快乐，然后祝福她的新工作顺利，谢谢。我这个人向来是不太会做什么惊喜的，希望你听到之后可以开心，觉得有被祝福的感觉，那是我衷心期盼啊。 飞碟随堂考， 哦耶！我们要飞碟随堂考一下。本周出题的人是仙女田馥甄，请问你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答对歌名，这个礼物 very good， 是一个水嫩。蕊基前岛保湿喷雾以及一瓶深层含水润泽保湿露，书不太能明白，但是我就跟你说这两罐挺大的，不错。 只想保持安静，头发在枕着他自己，呼吸在挑剔空气，这个脑袋直到何时为虚，

兔子，斗士文化制作，福茂唱片，8月5号正式发行。 大家好，我是许嵩。 10:20，欢迎来到今天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的青春点点点呢，我们先说啊，就我们精神状况不太好啊，我们现在很想睡觉啊，所以我很想当地板 DJ。 不好吧？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吴玛丽说想喝贡丸汤。 有必要从那么前面交代吗？ 这个想法现在也升值在我的脑海当中，让我觉得 你已经解渴了。我刚才已经帮你解渴了耶。 哎，你用来一刻来糊弄我，我要的是 贡丸汤。 莱克里面有小虾子还有小海带 哦，但是莱克里面红萝卜真的超级难吃 哦。你有吃哦？ 嗯，你把那些料全部都没有吃对不对？你就是看到说咦好恶的虾子，咦好假的虾子， 不是那么假的虾子那么小， 然后我告诉你 小成那样， 这也是一个植入我脑中的想法，所以我本来也就是推推推我也不吃那些虾。 嗯， 后来呢我不小心吃到一口就嗯，其实不错哦。哦，如果把它想象大一点的话，就是贡丸的口感了。 那起码要20只也做不了一颗贡丸， 可能也做不了。对，要靠自己想象的。 但你应该已经吃饱了。 是没有饱啦。就是、 但如果你现在肚子饿的话，你是不能吃宵夜的。 你说对听众说是不是？ 对。 我今天如此疲累的原因是因为 去前女友家玩。 在说什么？ 不然是因为 你在说什么？ 不然是因为， 是因为就是上了一堂什么该死的媒体雕塑。 媒体雕塑课是6:30的事情，现在已经要12:30了。 不是啊，就媒体雕塑上完之后，我就觉得好累哦。 那你干嘛不在那个休息室睡一下？ 那你们哪有休息室？ 那你为什么不来电台睡一下？ 电台哪能睡？电台有小孩这么吵。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睡一下？ 回家再来也是很疲累的一件事情啊，通勤也是要时间的。 Time is money。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么多借口的男人？ 欸，可能跟你相处久了吧。欸，就学到了一些顶嘴的技能啊。 顶嘴。 今天12:22青春点点，我们要干嘛呢？吴玛丽拿进来了一本很厚的书，然后这本书呢，就之前我们这是月刊吗？还是啊，应该是月刊。然后每个月呢，都会在夜光奶奶的位置上看到一大堆，因为他们要给就是夜光家族的。然后从来都没有很认真拿起来翻过。但今天呢，我把它带进来，是因为它的封面故事是哲学家在想什么？ 我也想知道。 哲学家在想什么？那你觉得哲学家在想什么呢？ 哲学家在…… 等一下，夜光奶奶现在要冲进来说什么？ 欸，不能念哦。 不是，我刚才找这本杂志。什么杂志啊？ 欸，这本杂志你知道放在哪吗？ 我先放在那个谁…… 对呀，明明就是其他同事的座位，明明就是姑姑座位上面。 不是，因为我就想说，我就放姑姑座位，怎么会不见？ 然后没想到里面有两个在朗读。 我想说， 偷书贼，快骂他！ 我是偷姑姑的，我在他上班前还给他就好了。 怎么会不见呢？然后还有我还要现在要去生，因为我现在 掉录影带，掉录影带，快点快，掉录影带。 我就想说，哲学家，这不是我的封面。 只要你现在马上打 round down 是不是？ 不是，因为我刚刚找这本，没关系，我已经生到了。 哦， 因为我刚去拆箱、啊。 而且我们对面默默坐了一个人欸。 啊，对啊。 为什么会来啊？头头为什么会来？ 因为头头说有事想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他想要进来的意思吗？ 他想要进来，就我刚好听到你们在讲我的哲学家。 那我们到底是要先欢迎创业家还是哲学家？ 先欢迎创业家好了啦。创业家就是他好像下个礼拜有一场活动，是不是？下个礼拜 ？Really？ Christian what？ John Christian 哦、John Christian。 对对对， 好，下个礼拜有一场活动的头头创业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但你自己怎么没有按参加呢？ 这个我很常看到广告，我脸书一直浮出他的广告。 真的吗？ 你是不是下了一点？ 我下了不少，贡献了脸书不少钱。 嗯嗯嗯，好，这是他是谁 ？John Christian， Who is John Christian？ John Christian 啊，我们下个星期六8月20号在 Neo Studio 有一个电子音乐的大师讲座，是下午的时段，然后晚上的时候有一个电子音乐的大师之夜，是派对。那这个 John Christian 是何许人也呢？事实上呢，他可能对于现在的电子音乐的粉丝们比较陌生哦，因为他并不是百大 DJ 之一。 嗯， 但是他很有名的地方是说，这些百大 DJ 很多的创作都是经过他的手，出来的。好像我们知道早期Tiesto， 跟他的这个他自己所拥有的一间录音室叫在荷兰叫 White Villa， 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他的制作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他的这个录音室里面调教出来的。 哦， 然后近期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DJ 叫做 Nicky Romero， 这个就是应该年轻的电子音乐的粉丝们比较清楚了。 Nicki Romeo 在早年比较还没有这么有名的时候，他的制作几乎都是跟这个我们的这个电子音乐大师哈 John Christian 是在同一个录音室里面一起制作的。 嗯， 一直到近年来他比较有了自己的名气，有了自己的发展之后，才从这个录音室里面搬出去。 嗯， 对。那这一次呢，我们是请这个 大师要教你编曲哦。 对啊，大师要教你怎么样做电子音乐。 好酷哦！ 这个大师班真的蛮有趣的，因为可能。就是说 你学古典音乐的人或是你学爵士乐的人偶尔可能会有这种开大师班的机会， 对， 然后大师会来就是当面教学，可能那个学生可能只会收八个十个，然后其他是旁听的，因为他能够一对一指导那个没有办法这么多，那个大师班会教大师班学费通常都很大师，然后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电子音乐大师班，但是电子音乐的大师班它比较像是一个讲座，它不是真的就是一对一的指导你说怎么样 remix 或怎么样去 arrange， 它这个讲座呢就是哦有够便宜，就是300，我记得没错的话360吧， 对对 对啊， 从 而且360是你可以听三场，从下午的一点钟一场，三点钟一场，五点钟一场， 对， 三场， 没错。 你没有亏本吗？ 其实这个大师讲座的活动，我们因为之前其实也没有真的没有人做过类似的活动， 啊、 我们也是第一次办哈。我们跟这个荷兰的经纪公司商量了很久，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是比较具有一些推广意义的性质。 嗯， 因为现在可能大家有稍微有点感受到电子音乐在这两年真的是蛮爆发的，然后。比如说在暑假这个时候都有很多大型的电子音乐派对，所以便造成说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对于电子音乐或者是 DJ 这件事情都很有兴趣。 嗯， 那我们就在想说这个东西在这样子比较成熟的情况之下，大家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办法给大家更上一层楼或者是更新一点的东西。 嗯， 那当然电子DJ 这方面的东西再往上一层，或许就是自己制作的音乐。 嗯， 那自己制作的电子音乐，这个在国外在欧美已经是相当流行的一个，不要说流行，是相当是一个在年轻人之间的一个趋势。 嗯， 大家除了去跑趴跑派对看这些百大 DJ 表演，或者是自己在家里面混音做 DJ 的 set， 然后想要成为一个 DJ 在朋友面前表演之外，再往上就是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制作出我自己属于我自己的电子音乐， 嗯， 然后在舞台上播放着我自己的歌曲。 所以这是几种不同不能说层次啊，就不同的角色。一个是你喜欢听电音的人，喜欢听电子音乐的人，然后另外一个是舞客，你会去 party 的，你是 club goer， 然后再来呢，往上一个就是你去多了 party， 你就会觉得 party 里面最帅的人是谁？我要当 DJ， 对， 然后就是我要玩那些唱盘。现在可能也许不一定是唱盘，也许就是一台电脑，然后跟如果 Ableton 的话，就是那个他的那个 push pad， 对，他那个 pad， 好，就是用按的。那按的，其实如果你已经玩到按的话，你就已经进阶到更上一层了，就是你已经开始当 producer， 你就开始看，就是因为你要把很多的音源、音效，然后就是丢到那个小小的格子里面，然后去按这样子。 是， 对，好，所以这是三种，从一开始喜欢电音的人听众，再来是当 DJ， 然后 DJ 你。当 DJ 的 remix 那些歌都还是别人做的， 对， 你只是把它接在一起而已。那更上面一起，更上面一层，就是你真的就是一个做音乐的人，你是音乐人了。 是， 嗯嗯， 拥有自己的作品。我想，可能大家，当然不是一定每个人都是这种过程啦。 嗯、 说你说跑趴 DJ 做制作人，可是我相信很多人在混音做放歌之后，过了一阵子就会觉得说，诶，我是不是也能够拥有我自己的作品。 嗯， 对，很多人啊，尤其是现在我可能大家有在听电子音乐 follow 这个电子音乐的世界的话、嗯、可能会知道有一个现在很有名的很年轻的世界百大 DJ 第三名、 嗯、 Martin Garrix、 嗯、 他今年才19岁嘛，他据说啦，他13岁的时候就在创作他自己的电子音乐。 是， 对，然后他成名，他有一首非常成名的音乐叫 Animal。 嗯， 这首歌就是已经红遍全世界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也才16岁而已。 嗯 嗯, 嗯， 所以这个给全世界的年轻人向往这个东西，年轻人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说 我就算你，因为制作音乐这个门槛现在比较低，所以你很有可能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一支非常不错的音乐、嗯、所以给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哦，我要在家里面做这件事情。 那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比较缺乏这样子的资讯，因为这个东西毕竟还是从欧美那边流传过来、嗯、然后主要的资讯目前都还是英文居多。 就是你其实可以学啦，就是网络可以让这些事情都变得跟以前相比简单很多。 是， 如果你英文能力好的话， 是， 那当然就完全一切都没有问题。 当然， 对，所以今这个讲座等于是提供了台湾的，就是想要当 producer 的人一个窗口， 对，一个入门吧。因为我们这一次设计的课程是、嗯、像刚才马克有说哈，我们有三堂课程，那第一堂课是初级的课程，就是我们先跟你介绍这个编曲软体，对 ，Logic Pro。然后第二堂是比较中级的，是录音， 嗯， 有录制乐器，也有录制人声， 嗯， 这样子。然后第三堂是在比较高级一点，但你如果可能是什么都不懂的，你听到第三堂课，你可能会有一点吃力。那没关系，你如果累了可以休息一下、嗯、就我们这个课程是都每一堂课的开始结束都是可以自由进出的这样子、嗯、那第三堂课就是深入了解这个 mixing and mastering， 就是混音与舞台后期制作、 嗯、 那当然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是不可能把每一个部分都讲得很详细， 就是你不要幻想说就是我听完了这6个小时以后我就是 Avicii 了、就是不会是这个样子，但可以让你知道说哦，他们大概是怎么做的。 对，你可能可以成为那个 Avicii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那个样子。 嗯， 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这是大师班， 这是大师讲座。 对，这是讲座的部分。那其实最主要的重点还是就是我们熟悉的就是 party 的那个部分，在晚上的时候会持续到隔天的凌晨这样子。 没错，没错。 8月20号到21号 是 John Christian 放歌。 没错，除了 John Christian 放歌之外，我们还邀请了很多台湾目前当红的 DJ， 嗯， 然后还有他们的工作室。现在比较应该说这个比较敏锐的这些工作室，还有这些当红 DJ 们，他们其实也渐渐开始都在拥有自己的创作。 嗯， 对，像我们这几天都拜访了好几个不同的工作室，像比较有名的 DJ 面面， 嗯， 他的 Bounce the Dex， 那他里面有好几位老师也有在创作，所以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听到他们带来他们新的作品。 嗯嗯嗯， 对，除了不是我们平常在夜店看到说诶他在舞台上放歌，他在舞台上表现哇很精彩，但是也可以同时听到他们有带来一些他们自己的东西。 嗯嗯嗯嗯， 对。 好，所以这一场活动其实就在8月20号的 Neo Studio。 是， 讲座也在 Neo Studio。 讲座也在 Neo Studio。 大师当天不累吗？ 大师应该会很累，但他的经纪人说 OK， 我们撑得住这样子。 哇哇 我想应该蛮累的啦。 对啊， 对 对啊，因为讲课六个小时不是人干的， 对， 光讲课就 可能要给他喝很多能量饮料这样子。 对啊，好，所以8月20号的这一场大师之夜 ，John Christian， 详情的那个购票系统啊，或什么都可以去，你可以搜寻电子音乐大师之夜就可以找到了 ，Facebook 上面就有。 是， 然后，好，对不起，我再要插一下，就是这个是我们昨天才刚刚释放出来的讯息，就是我们昨天才跟这个大师，这个 John Christian 这个大师的经纪公司洽谈出来，就是说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合作，举办一个全台史上第一回是针对台湾地区的DJ 制作人的混音比赛。 嗯嗯嗯， 那混音的冠军， 我马克你要登场了， 笑笑笑笑 debut 姑娘酒窝笑笑。 然后混音的冠军呢，就会在他们的这个唱片厂牌 Freeway Recording 发行他的个人混音单曲。 哇哦， 好酷啊！ 哇，那好棒的机会， 这是非常棒的机会，等于你是一个台湾的制作人或者是 DJ， 但是你可以在荷兰的唱片厂牌出道， 嗯， 这样子的感觉。那详细的情形是下周会公布。 哦，好，所以现在就是先让大家知道一下有这一回事。 对，可以开始赶快把自己家里面的， 我来拍一下给我朋友看。 好，赶快把自己家里面的那个软体硬体赶快升级一下。 嗯嗯， 对对对。 应该比较适合其实你已经有作品的人啦，对不对？ 如果你是初学，当然你还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对对对对对，一起来竞争这个冠军的位置。 所以会什么？这个比赛会到什么时候截止呢？ 我们预计开始的时间是8月15号到9月15号，为期一个月。 哦， 那我们8月15号就会公布这个详细的内容，然后还有要混音的一些规则。 好的， 对，但是这个是有针对我们台湾地区的， 其他人不能参加， 对，别的国家是不行的。 哦，好，今天感谢头头为我们带来这一则讯息， 谢谢马里法克。 间谍放送。 无论伤心难过多少次，我们始终相信爱情，因为这就是爱。有种症状让人身体发烫，心跳加速，就算被传染了也不想痊愈。温暖系乐团 HDJ 首张创作 EP《这就是爱》烧烫发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周先生家长， 普林斯顿是女儿自己说要去的，她班上有同学去过，这学期进步很多，她也想试试看，哎，很有用哎。才上到第三堂课，他就很高兴地跟我说，爸爸，我知道怎么念书了，还说他现在对明年的升学考有无比的信心。我觉得这是再多钱也买不到的。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请你放手，让你 放你走，我们才都能自由。我是 Angela 张韶涵。 Hello， 我是谢欣芷。 Let me do it, I can do it。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Yeah. 12:42，继续回到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哎，头头还在， 我是大头， 头头，你今天穿了 Ghostbuster 的衣服，这是复刻的 T 恤吗？ 对啊，对啊，是那个日本那个 Uniqlo 的。 哦、，Ghostbuster， 你有去看吗？ 我没有看女版的、欸，哎， 你是不是瞧不起女版？我告诉你，女版很好看、欸， 他应该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太忙吧。 我觉得不是不是没有因为真的很多人就是 Ghostbuster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预告片剪差了所以很多人看了预告片然后又觉得你破坏我童年回忆就原本他们都是 因为我非常喜欢 Bill Murray 对很多人是因为喜欢原版的然后 这个全新的感觉不是吗 No 你的故事其实就是 Ghostbuster 啊 可是 就是只是把性别整个转换很多人就不能接受了 欸我刚刚从头头表情我看得出来他的抗拒以及 因为我知道有 Ghostbuster 3我就啊很兴奋很兴奋很兴奋很兴奋然后预告片出来就啊我以为他是要拍一个 续集 续集是他们年轻或是什么时候的样子 不是他们重拍对重拍然后把性别换掉 可是资深老影迷不是想去电影院看就是那些以前的人又出现在里面吗 就除了 DVD 我会看 几秒钟串场对但我必须要告诉你就是如果以一个全崭新的心情去看的话它是一部好电影 有我有听说很好看啦 对它是一部好电影Better than Suicide Squad 一直讲 他最近不管什么都会最后加一句这个 是吗这有这么差吗、我也没有看啦 哇你最近真的很忙欸 我最近真的比较少看电影 好因为都在忙 John Christian 但是大家就是如果你有要去 Ultra Music 你有要去 Armin Van Buren 的话求求你救救头头吧也去一下 John Christian 吧 对对对虽然我们不是这种很大型的在户外的大制作 festival 可是我们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不太一样的感觉而且可以比较细腻在音乐上面比较有质感 好的 放送。 少女时代的万能主唱泰妍 Why？你的爱情就像上天的礼物。展现姻缘女王实力的闪电回归。泰妍 Why 带你远离烦闷，重新出发。戴上眼镜，立刻进入超现实世界，更打造真实版赛车场，邀您体验飙风乐趣。 交心老爷0398862888。 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交响乐团名流青史巨作《The End of the World》。风之谷红珠磅礴再现，环球经典发行。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无非点滴过空中的梦想着热爱电影 UFO。 时间来到12:52，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晚上，就是2到6的凌晨，一天的一开始，12点钟到2点钟，会在这里陪伴着你。前几天呢，我在飞碟柜台看到一张传真，怎么了？ 你看有人想点播这首歌， 对对，然后我自己也很爱这首歌啊，对吧 ？Stop in the name of love， 但不是在我们节目点哦。 对，他是在强尼哥哥节目点。 对 对，好，总而言之呢，就让我回忆起了这首歌。然后昨天可能会发生一些让人很愤怒的事情，又让人觉得杀猫杀狗为什么不能判他死刑之类的，就是这种很脑冲的言论又出现这样。但请各位回复内心的平衡 ，Stop in the name of love， 以爱为名，以爱之名，好吗？ 是人间仙境，跟着瑞士深度旅游专家泰勇旅行社，一次饱览欧洲五大名峰、五大高山蓝湖，看绵延百里的伯尼纳铁路、冰河列车，行家级的高品质规划，精选的食宿安排，瑞士风情尽收眼底。 瑞士旅游专家泰勇旅行社02-254-51764，或上网搜寻51764，我要去瑞士。 炼金天神强势降临，五度世界百大 DJ 冠军阿曼凡布伦 Armin Van Buren 全新世界个人巡演，海尼根冠名赞助 Armin Only Embrace 台北，近五小时不间断的感官震撼。11月26日台北大家河滨公园 7-11 iPhone， 8月12日火热开卖。 我是陈大天，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意大利 Lavazza 推出两款全球最好的胶囊咖啡机。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十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两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我一个人也可以幸福，一个人。 越美好的爱情，越是难缠的幽灵。关诗敏最新专辑《绽放2.0》，抒情主打《一个人也可以幸福》，陪你一个人找到幸福。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别再想太多，庸人自扰是个问题。 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哼哼哼哼哼哼 哼！赶快 call in 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02-2363-9955。 等你哦，等你啊，1:01，等你哦。今晚的第一位电话来宾是谁呢？02-2363-9955。 Hello， 嗨嗨， 嗨，马克玛丽， 嗨，你好。 哎，你好，我是地球人。 嗨，地球人，请注意。 那个，我只是来感谢刚刚那首歌而已。 你是不是之前打他进来也是点 Globe 的歌？ 不是啊，他就是发传真的人吧？ 哦、oh, ，是哦， 是吗？ 对，玛丽讲的也没错啊， 也是之前点歌的人也没错，对啊。 对啊，没有错啊，我是来感谢你们的。 哦耶、oh yeah, 虽然晚了几天。 那个没关系啊，但是为什么不是叫你没办法播吗？还是 他应该还没看到吧？ 嗯，怎么？那为什么你们会看得到？ 不是因为我看到时候在柜台还没交给他吧？ 嗯。 啊，真的吗？那所以说你们看到的时候不是今天的哦？ 你们看到好几天前了吧？ 我好像是。昨天还今天看到的、欸、 我是前天还大前天看到的， 礼拜二啦，是礼拜二啦， 那就 晚上八点前， 前天看到的， 所以应该可能还没拿给他。 哦，这样子。 嗯， 哦，感谢你们啊，因为原本那天要打给你们，但是你们好像那天好像是在讲 鬼故事， 不是不是，礼拜二，礼拜二凌晨是讲什么 数学 的，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没有很注意听，然后一方面数学我真的是实在是不行，所以打进去我也只是讲这个，只是点播歌也太无聊了这样子。 嗯， 对啊对啊对啊。 好的，那祝 Globe 生日快乐。 哦，感谢啊。 Stop in the name of love。 OK， 哎、啊，对了，马克，哎、欸，我之前有跟那个玉米讲说，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借那个动漫的歌，给你们，但是不晓得要怎么拿给你们。玉米不是已经离开？哎、欸，是他是没有在飞碟了吗？ 没有，他还在， 他还在， 他还在。 落地生根，玉米须都盘成根了， 他还在。 那所以我要拿给他的话是 没有，你不用写给他，你就是直接写就是给周三动漫业就好了。 不是不是，我是要提供。 CD 对啊对啊对啊，你就给周三动漫业啊， 所以我直接拿到柜台就可以了吗？ 对啊，你拿到柜台，然后写说这一份是要给周三动漫业的，他就 会、 他就会到我们手上了。 那如果说再拿回来的话，也是一样，经过柜台再 对 ，你还要再拿回去就对了。 对啊，提供 CD 都会拿回去啊。再拿回去的话，就是你听到节目播出，就是你的歌播出了，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播完了啊，那就可以拿回去了，这样子。你就再找时间来拿就好了。 可不能直接烧一片比较方便吗？你就不用再跑一趟了。 哦，也是哦。 对啊。 但现在， 而且如果你那么珍贵的东西放在别人那边，不会有点不安吗？ 啊，相信我们。 OK。 不会啦，因为那个是。我不晓得马克知不知道是 Street Fighter 的电影的那个 主题曲，他不知道 街头吧，那个啊，那个什么快打旋风啊， 啊对对对对 ，Street Fighter， 然后是那个主题曲跟片尾曲，是电影版第二集的。 真不愧是周三动漫业的霸主，这个姿势是，这个姿势是啊，怎样很骄傲是不是 ？Yeah， OK OK， Eat this， Eat， OK Fine。 因为我 不是 fine， sit down please。 对，因为我不晓得这首歌应该马克不晓得有没有，但是我问玉米，他好像说是没有啦， 我猜 就是那个小圆娘子唱的。 你玉米说没有就是没有。 哦，没有。那 gay 外应该有吗？ 玉米说没有就是没有。 有有啊，他好像说那个 CD Hunter 好像是有啊， gay 外的那个。 那就是有。 那就是有，玉米说有就是有。 玉米说什么都是对的。 OK OK， 好好，那如果说我有过去的话，我再拿给柜台，然后请柜台转交嘛，对不对？ 是的。 OK OK， 谢谢你啊。 好，那个我问你一下，那个传真传你还会再看到吗？ 传其实基本上我们是不会看到啦，只是我们喜欢就是你知道东看看西看看才会被看到， 就是一副在巡逻的样子，巡逻整个电台。 对对对，因为我们 okay, OK， 基本上就是不会。Okay.如果你传给我们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对， 啊好，那还好，我今天有听到，那顺便跟你们讲一声，说一声感谢，这样子。 这就是宇宙秘密的力量、啊， 吸引力。 OK， 再会了，地球人， 拜拜。 好，感谢马克玛丽， 拜 拜。 Come on， 打电话了。0223639955 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喜欢与否。关于小熊的事业，关于你，关于我，关于留，关于走，关于喜欢与否。关于小熊的事业，关于你，关于我，关于留，关于走，关于喜欢与否。画面停在 old days， 抱在一起，男孩回答 always。当画面停在 old days， 抱在一起，男孩回答 always。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兵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兵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兵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暑假就和左右一起功夫放， 跟着我的节奏做 1,2,3,4,5 摆手都去肩膀左右，摇摆你的腰哈，跟着我的节奏一起起。 我是泽泽， 我是悠悠， 我们在左右 iPlay 签唱会有好多礼物大放送。 8月14桃园大江购物中心，8月21台南南纺购物中心 等你呀。 左右打天下，甩手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让我们重新相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19的青春点点点正在读少年，不是少年快报， 未来少年、 未来少年 的少年快报是漫画吗？ 正在读未来少年的吴玛丽刚刚提出了很多就是哲学性的问题，所以就是关于哲学的疑问。让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请哲学鸡蛋糕的朱家安来上一集节目，我觉得他可以比较。 哲学鸡蛋糕是什么？ 朱家安，你知道朱家安吗？ 我不知道。 他之前就是一个念哲学系然后哲学所的，然后很认真想要推广哲学的一个人。那所以他自己有成立了一个部落格，你现在去打哲学鸡蛋糕应该可以看到了。然后算是在推广哲普教育，哲学普及教育。对，那他也做了很多事情，之前也跟台湾爸合作啊。对啊，就是做了哲学鸡蛋糕的视频这样子。 好像不错哦。 可以啊，你可以邀请他来啊，你可以问他你刚刚的那些问题，让他认真的解决你的疑惑。 你还睡不着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每天我醒来在床上就在发呆， 我的脑袋跟天花板一样空白，昨天在干嘛，明天要干嘛，我的灵魂似乎不在我的身上。哎呀，我接电话那么多，我想狗屁事也非常多，好希望这是一场梦，可以让我轻轻松松忘掉很多。我的天，怎么可能会是一场梦呢？我很自由，可是没有工作，是一种痛苦的自由。我在拼什么？我在怕什么？也许自由是我逃避的借口。谁能够告诉我，我哪里做了错？反省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到最近才慢慢了解，笨蛋这两个字我常常骂别人，现在我只会骂我自己。我了解自己吗？不知道。 你了解你自己吗？不知道。嗨，你好。 喂，欧马克玛丽亚，我是台北洪先生。 洪先生你好。 对啊，我在值班啊。 洪先生你 好开心哦。 对啊， 好快乐。 我就洪伟荣啊，我就值夜。 Oh my god！ 这是我第二次接到你电话。 对， 好像也是我第二次。 三点的时候我在睡觉，下午三点我在，因为我做那个房地产预售屋的。 你今天是不是就没有一开始就在打卡，对不对？ 没有，我在玩游戏啊，我在赛车啊，在听那个董哥的预录节目嘛。 听董哥的预录节目？ 不是董哥的录音档啊。 哦，就随选播放那个。 对，没有，我有从 YouTube 调，那个随选播放比较慢一点。 所以你很爱董哥。 对啊，反正董哥赵少康顺便听听啊。 你觉得董哥哪里最得你疼？ 他的评论啊，政治新闻的评论而已，啊。 所以跟他讲话口音无关。 对啊。 原本其他们口误啊，那天我看到谁说早上唐湘龙大哥的节目，他要讲宝可梦，然后要讲还讲到什么虚拟实境 VR， 然后他讲成最新的 AV 技术。 我也在听啊。 那一集大家听得很热啊，我好像我朋友在脸书写说，哦，听到都醒了，超好笑。然后他自己开自己说，哦，这是想太多还是干嘛的？ 哎呀，哎，伟荣再见了。 那好，再见，拜拜。 伟荣都会在三点打卡，然后会在八点打卡，但他从来没有在青春点点打卡。Why？ 是不是这时候工作正忙？ 他明明就在玩赛车啊！他刚刚也说了， 就分不出神来。 寂寞的街上，霓虹灯闪耀，他似乎在笑我，哦哦哦，哈哈哈，波罗又一浪， 一起唱， 度日如年呐，支离破碎的生活，我就像是没灵魂，在街上晃呀晃。像一潭死水，一种绝望的感觉，没有多余的眼泪来可怜自己。 他来打卡了。 没有人陪我，寂寞的街上，霓虹的闪耀，他似乎在笑我，哦哦哦，哈哈哈，波罗又一浪。 一起唱， 这不是他普通的打卡，啊，他的打卡会用就是 很长的 大括号，然后写呜开始喽，然后说我是玛丽，俺是玛丽，俺是艾丽，够了没？ 那个不是在他那个记事本里吗？每天复制贴上的，啊，怎么会没马上掉出来呢？ 不是这样很平常的玛丽马克晚安这样子， 居然还有这种大小眼之分，这蛮坏的哦。 他看不起凌晨节目，看不起凌晨现场。 0223639955 0223639955，在这个周末要登上小巨蛋的 Penny 戴佩妮， 请问红关公、白刘备、黑张飞三人结义，猜一种夏季水果。 哈 哈，好怪哦， 字谜哦， 什么啊？听起来我觉得好像答案会让人家生气耶。 昂关公怎么讲？公公 关关公关公昂关公， 北 老北北老北 北老北 老北 老北 北啊！我不会。 然后嘞， 哦。 张 张张张， 哦张 张张张，我是张，这张怎么讲啊？张飞三人结义，开一种夏季水果。曾于是让身体渐渐的褪色，我是什么颜色？是不是我选择的那块狠狠的红色？那一夜我对着自己开了一枪，我看着自己身上的伤。第二题， 等等等等，第一题我都还没解完，你叫第二题搞什么？ 因为我看 App 大家都回答得很快， 大家都会哦， 只剩你一个同学在发呆。 你也会哦？ 哦，我就不小心看到答案啦。 什么杨桃哦？ 你把音乐拉掉，你再说一次。 杨桃哦？不是哦，是什么啊？ 绿公虾，绿公虾， 我都乱猜啊。什么西瓜哦？ 杨桃原因，你先解。欧同学 啊，干嘛？ 先解，跟老师解释为什么会想到杨桃啊？ 我不知道啊， 应该有个关联吧，不然怎么会有这个答案呢？ 我只知道他们桃园三结义。为什么要嘲笑我、啊？ 他桃园三结义跟杨桃的关系是？ 我只是想要桃子而已，不然是什么水蜜桃、哦？ 要听答案了吗？ 好啊， 是荔枝。 为什么？ 红皮白肉黑籽。 那为什么需要桃园三结义部分？ 我帮你写信给。 对啊。 我帮你写信给这个。 为什么出一个谜题，你需要出跟答案没有关系的在题目里？ 三人结义，红皮，关公是皮，白刘备也是皮，为什么是肉啊？黑张飞为什么是紫啊？ 嗯。 那我们跳第二题好不好？ 是不是会一样让我愤怒？ 不会。为什么坏事要在中午做？直到彻底毁掉我脸上的妆，直到看不见我等待和渴望，然后缓缓的、轻轻的、费力的洒在地上。 因为夜路走多了会碰到鬼。 差一点， 差一点哦， 差一点，差一点。若你不在现场，那一夜我对着自己开了一枪，我看着自己身上的伤，然后礼貌的笑着说对不起，把你弄脏，再补一枪，直到彻底毁掉我脸上的妆，直到看不见我等待的渴望，然后缓缓的、轻轻的、美丽的洒在地上。我想我 为什么？ 因为早晚有报应。安静，蛮有道理的吧。 健歌金曲，在爱面前，所有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创作暖男 Eric 周兴哲，温暖动人宣言 ，This is love。 只有些困难被欺骗，可是何必要所有人欣赏？不管谁的结果。 哲第二张创作专辑《爱教会我们的事》，优质无可取代，情歌非他不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王啊，嘿、hey, ，你肚子越来越大，小心代谢症候群哦。 啊，什么是代谢症候群？ 腹部肥胖，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就是罹患代谢症候群、心脏病、中风的高危险群。而且哦，腰围过粗啊，会引起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你也巴肚超过啊哦。 啊，要哪做呢？ 多运动，均衡饮食，定期量腰围、量血压，就能提早预防哦。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去三仙台看日出， 摘星树赏星空， 骑天马逛森林公园，三天两夜入住纳鹿湾，还有 哎、欸，带我一起去啦！ 旅游台东首选纳鹿湾，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大家好，我们是 HTJ。 转身离开，怎么感觉都可爱。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33，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好， 我是国道狂飙的 国道小飞侠， 拉塞哟， 拉塞哟， 马克快崩溃了，我要进来支援一下。 你怎么知道我快崩溃了？ 没电话，太冷笑话，马克太崩溃了，不进来支援一下，救援一下。 那你想我考你吗？ 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你刚那个都有猜出来吗？ 第二个听过了，早晚有报应。 哦、 是，哎，马克，我问你哦， 嘿、hey ， 你有没有计划旅行啊？最近 旅行？ 最近哦， 旅行，对对对对对。 但我最近没有计划啊，但是就是我妈昨天早上传了一个，就是我爸想要去爬山， 啊哈哈， 然后好像中秋节连假吧，可是， 然后你出全家人的钱， 可是要请，没有，我妈想要找儿子陪爸爸去，因为可能太 hardcore 了，就爬山太累了， 我妈妈不想去， 对， 嗯， 可是要8天连假，对，不，就是连假，然后再请3天，一共要8天。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离开。 哪边爬、啊？ 什么山要爬8天？ 就是要去中国啊。 哦。 但是8天要离开的话，我猜我应该是没有办法离开3次。 那个一定要8天吗？ 我应该是旅行团行程吧， 应该是武当山之类的，差不多 之类的。 武当山啊，云南、贵州那比较深的，比较内陆的。没有啦，我关心你一下，我觉得你最近好像压力有点大。 从哪边听出来他压力很大？ 从他接电话之前都会，嗨，你好， 这样就是压力大。 对啊， 那如果压力不大呢？ 马克自己是微表情专家，他已经透露他的微表情。 嗨， 我觉得哥好像已经真的有点久没有出去旅行一下， 他哪有很久没出去旅行？ 很久了吧，他很久没出国了吧，都你在飞。 那是因为他飞都没跟你们讲。 那他是那个短途的啊，因为我有在录影啊，然后还有哥在出国回来之间都就会就比较我不知道啦，我感觉到啦。 你说只要我只要出去玩回来就比较有活力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不会像这样像死人一样。 也没有到死人啊，就嗨，你好。 所以刚那个是他正常的接法还是不正常？ 哎，不正常，已经有点累了，有点没有耐心了，他就会深呼一口气，然后再接电话。 好可怕、啊，被听出来。 嗨，你好。 对呀、啊，他微表情专家还透露微表情。 我会注意的，下次我会注意的。好， 哦、真的吗？ 对对对。 好， 你居然把你跟他之间那个秘密的联系给公诸于世， 这很棒啊！这下次我就 他以后就把它藏起来了。 没有，之后我每一通都这样接。 喂，你好。 对啦，玛丽，你要这样，女人总是比较含蓄，你要多关心她。 还好吧？ 她才不含蓄嘞，她才不会关心我。 不是，我是说你，你是女人。 啊，我啊。 她也没有很含蓄。 好啦，就这样咯， 再会，拜 拜，拜拜。 0223639955 0223639955 we cannot follow home. You are the one who rescued me. You said it's all yours if you take it there. I said I can't do it alone. I said you said it's all yours in your smile. It's only you who loves me like you do. 1:38的青春点点点，0223639955，嗨， 嗨， 你是谁呀？ 我是琉璃。 嗨， 嗨， 琉璃，嗨， 嗨， 琉璃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在想说，为什么电话这么少人打而已？ 你说你想要说为什么，还是你想要问为什么？ 对啊，很好奇啊。 可是从好像做那么久以来，我们还是摸不出。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什么时候电话会多，什么时候电话会少。 因为我 想要想说，我从国小开始听，我记得刚开始听的时候超难打的。 是啊， 嗯， 是啊，是啊。 那怎么会这样呢？ 可是 时代变了、 啊，当然跟听广播的人越来越少有关啊。 时代变了，以前那个时候又没有智慧型手机，没有那么多可以好玩的事情， 也不会大家都狂看剧啊，也不会狂看啊。 对啊，现在有更多、嗯。你可以自己运用的事情，可以在半夜的时候做。以前没有这么 多。我还想要讲一件事， 请说。 就是呼吁大家边玩宝可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探路。 这我也觉得蛮妙的，就是玩个游戏还要一直被呼吁，大家都 有点疯了， 大家都。 我今天在我们学校散步，顺便抓宝。 嗯、 然后因为我们学校的路有些地方蛮黑的，结果就不小心拐到脚。 哦， 踩到什么 脚？ 拐到脚 。 对啊，所以大家玩宝可梦的同时一定要 请小心。 对，真的。 好的。 嗯， 晚安了，琉璃。 拜拜，谢谢你的电话。 未来是难说喽。 然后居然 直接挂掉。Oh my god! Oh my god!应该来认真记录一下的啦。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到底什么时候电话多，什么时候电话少， 现在记录不会太晚吗？不会稍嫌太晚。 Never too late， 有听过这句话吗？嗯嗯嗯，永远不嫌晚。嗯嗯嗯嗯，呜呜呜，好久没哭了。 都没人要打电话给我们。呜 呜呜。我知道了，把你的手机交出来，我帮你下载一个 app。 什么？ 就那个 app 是用来记录心情高低的。 嗯。 但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记录，就是今天 call in 的数量多寡， 嗯、 这样子就一样的把数量多寡分成五等级、五等份、 嗯嗯， 就跟那个设计问卷一样。 嗯。 就觉得很差、差、普通、好、很好这样子。 嗯 对，然后就在每天的1:50、2点的时候结束。结束的时候，你就先记录一下今天讨论了什么话题，然后做了什么事情，就简单一两行这样子。 嗯。嗯 然后就记录那个五等分，像今天应该算是很差吧，对不对？ 嗯。 对。 业绩不好。 今天业绩不好。 会被主管定。明天会议我不知道该讲什么，有点麻烦。 你说如果主管以电话通话量的话， 对啊，如果主管问我说为什么业绩那么差，为什么都没有达到一定的量，因为主管昨天，哇，我真的被订了满头包，我不能当上班族，我不能当业务。 0223639955，0223639955。 就爱点你 U F O。 稀疏的电话上门了，你好。 哎，你好。 嗨嗨，你好，你是谁呢？ 是台北的 Charles。 创。 Charles。 Charles。 查尔斯。 哎，是。 今晚要跟我们说什么？ 你们为什么声音那么差？我刚打第一通就通了。 对啊，就声音很差。你以为我们在开玩笑？没有啊，是真的没有人在打、啊。 怎么会这样？ 我们到底是给大家多爱撒谎的印象、 啊？我没有说你们撒谎啊，我只觉得你们很认真在工作。 我们真的有很认真在工作吗？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听广播的人越来越少？像我就很喜欢听广播，我听广播已经听五六年。 酷哦。嗯， 可是每件事情本来就有人喜欢持续啊，有的人就不一定、啊。 有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听广播有一种抚慰， 或是我可以听得很开心啊。可是我又真的就 听广播有一种， 我就不知道说什么，所以我不知道打电话讲什么。 宅味， 我不听你们广播，我睡不着觉。 这么可怕、啊，这是一种病吧？ 这不是病，这只是个习惯而已。 哦， 那如果就算我们当天在唱 M A 音乐教室，你也睡得着？ 我当然睡得着。 那如果我们在算数学，你也睡得着？ 当然也睡得着。 我们不管做什么，你都睡得着？ 都睡得着。 哇 哇，我讲的是实话。 好强烈的发言。 马克，我觉得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因为我听你的广播，就是你好像礼拜一三五的八点嘛、嗯，然后还有六日的三点，凌晨三点到六点。 是， 对，我觉得你身体好好照顾好。 完蛋。 你说那个工作时数太长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你们 太容易挂掉， 也不是挂掉，就是说容易爆肝脏。 那你的肝还好吗？ 你说我的肝哦？ 对啊， 我睡不着，我假如说撑到天亮的话，我要买青草茶来喝。 青草茶跟对肝有帮助哦？ 有啊， 它 有那个 GOT GPT 认证的。 什么？不是， 我是怕 什么 T 认证 ？GOT GPT 认证的。是假的吗？ 也不是啊，我觉得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就是用这种自信的口吻，让我觉得我等一下回家就很想买青草茶喝。 其实青草茶很好喝啊。 哎、欸，青草茶 你说的是便利商店瓶装的吗？ 我是建议说你最好是去有那种专，我也不太会讲，因为我都喝便利商店比较便宜。 哈。 可它上面有认证，我就想说，哎呦，那应该很有效吧？ 哎、欸、哎、欸，青草茶喝起来跟仙草是不是感觉一样啊？ 不一样， 不太一样。 哈， 仙草是青草，仙草 青草茶是微甜，但仙草是很甜。 哈， 你居然是这个区分？不是青草比较草味，仙草比较鲜味。 很多人都不敢喝青草茶，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不敢喝青草茶，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啦？ 对啊、 我觉得我就是不喝的那种人。 青草就是比较生态的感觉， 对对对对， 比较一种大自然，比较一种养生 啊。仙草就是勾兑勾兑，安尼冲滴冲滴，安尼。 我们就是可以买一些那个什么，现在市面上不是有卖一些什么鸡精，有没有？那也可以滋补滋润。 哎、 欸， 你是不是就是会很相信它上面说什么有效降低三高，或者是促进膳食纤维、 哦？ 你都会很信那一套？ 那要看看呢、欸。只要太贵我就不买，因为我本身很穷。 但如果是便宜的，如果比如说假设一罐，譬如说燕麦，然后说有效降低血脂，血就是血糖。 哦，你说那种便利商店卖那种燕麦， 对对 对, 對、哦， 然后就哦啊、哦，这个对身体好，买这样子。 我们家有我父亲有买燕麦了，所以我就没有买， 就吃爸爸的。 对，就吃爸爸。可是你不要误会，我不是靠爸爸靠妈。 哎，为什么老人都那么爱吃燕麦片啊？ 我不老，我才30几岁而已。 我说爸爸妈妈、哦、是他们不得不吃，还是到那个年纪他们会迷上那个口感？ 不是不是，我觉得都是被媒体的一个风向跟广告行销带走了。 对对对， 所以觉得吃那个对身体 好，对，就觉得那个东西是健康的东西就吃。对啊， 就是广告都会播啊，播说哎、欸、这个东西很好，这个东西那真的是自如行销那种感觉那种。 嗯， 对啊， 感谢你查尔斯。 好，谢谢你， 拜拜 拜拜。 但就是你看那个健康报道跟医学报道，你常常会看到一堆很冲突的事情，就譬如说有时候有人说什么哦，喝牛奶就身体好，然后过了10年20年就告诉你 说牛奶是个很不好的东西。 对对对对，然后又有就是之前这是真实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说哦，就是喝那个全脂牛奶就 whole milk， 嗯， 就是不好，然后我们就要喝什么高钙牛奶或者喝低脂牛奶这样子、嗯、就是不要让我们那个身体负担那么大而肥胖、嗯、然后一样过20年30年告诉你说没有，牛奶就喝全脂的才好。 哎，那保酒乳到底是怎么样？ 对，就是有太多太多这种东西，然后你不知道那个厂商背后背书的那一些科学实验室跟科学家他们发的东西。 那保酒乳是牛奶吗？ 我觉得不是啊， 它是甜甜的奶， 它是就是不知道百分之几的生乳然后再去弄。 你知道那天我在那个去什么 Jason's 哦、 嗯、 然后 Jason's Jason's Yes What？ 不知道，我去 Jason's， 然后准备要结账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动线，就是你排队必见那面墙上， 嗯， 大放日本的保酒乳， 嗯， 你知道那个盒子做的多漂亮吗？ 想买。 那一罐很小，它比那个麦香红茶还要小。如果麦香红茶是170公分的高的人，那一罐可能就是150公分，看着就非常可爱， 嗯、 然后就黄色。就那种婴儿黄，就是婴儿房会有鹅黄色， 黄疸哦， 跟白，黄疸有点黄，它是比较婴儿比较舒服一点，透明度高一点的黄， oh, 然后再打几个，就是写那你看不懂什么日文字，然后写个什么乳在上面，看起来超好，我真的差点想要买一罐给你喝。 为什么不买？ 因为那一小瓶好像50几块， 50几块你在意吗？你赚这么多， 我买，然后你又跟我这边，在那边跟我说难喝死的什么东西，白 怎么会？ 白痴才会花钱买，是不是有病？ 怎么会？我 花钱讨骂，我是智障。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你也常骂我有病， 我才没有。 你说难喝死的买喷哦，你买尿、哦，这你也喝得下去？你是不是钱太多？这种话你以为你没跟我说过是不是？ 我不会加钱太多这一句话。 你钱太多可以给我啊。 你真的是可以给我。50块拿来。 间谍放送。 20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秘密花园。欧洲歌唱大赛冠军成名曲小夜曲。天后芭芭拉史翠珊翻唱原曲 I've Dreamed of You。 全球超越1000组艺人翻唱心灵捕手乔许世纪磅礴名曲 You Raise Me Up。经典秘密花园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6桃园铁玫瑰音乐学院大师讲堂，邀请到薛中明、黄子佼、陈建宁、荒山亮、韩贤光、何厚华、陈玉珍、郑风生、吕胜斐、严于农共十位大师结合讲座及音乐表演，6月至10月免费参加。详情请上2016桃园风摇滚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天星星 不曾驻足任何风景，直到遇见了你，而我最美的停留就是在你心上。李玉玺2016第一首创作歌曲《满天星》，7月13数位发行。 我是陈洁仪。 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 红关公、白刘备、黑张飞都到了要洗洗睡的时间啦。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这边要跟你说一声晚安，时间是1:54，祝你有一个愉快又好梦的夜晚。昨天呢，我醒来的时候，我梦到了那个关注我的6年的国高中的那个很小很小的校园，很破烂的篮球场，也不是破烂啊，就是很拥挤的篮球场。然后我在梦到了那个景象，然后看到了我好久好久好久不见的国中同学， 然后是他国中时候的样子， 他们的脸是国中时候的样子，但是他们穿着西装，就是大人。 那他们在干嘛？ 是大人，没有一样在篮球场上就是吆喝的打篮球，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熟的， 嗯， 但是不知为何梦到了他，然后也有，以前会一起走路回家的 那个女孩， 没有这个人，一个男生，他后来，反正他之前一直是那种全校第一名的那种可怕的角色， 嗯、 然后本来是要跳级考、越级考的、嗯，就高二就要去念大学，但高二考的时候没有考很好， 嗯， 就。没有考很好，意思就是没有考上台大医科，叫没有考很好。然后高三他又考上台大医科，然后现在他在美国，然后一样在做医生，做研究员。然后我也梦到了他，然后喂我吃饼干。 哈，来人喂公子吃饼。 对，把饼干。 你有多纨绔？ 放到我嘴里。对，反正总而言之，我觉得蛮奇妙的。 在吃的时候醒过来吗？你可能嘴巴会刚好在动哎。 没有，就是醒来的时候会突然有一种觉得哇，就是梦到了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然后好久好久以前的同学。所以今天到了电台附近的时候，然后我另外一个其中一个出现在梦中的同学，他的公司他自己开律师事务所在电台附近，然后我就 去找他， 对，特地打了一通电话给他，但是他现在已经是为人父了，所以就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陪他宝贝女儿、 嗯、 对，所以他说哦，我现在通常都只有早上会在啦，然后你下午打电话，所以我已经不在公司、嗯、这样子，对，就不知为何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梦境，跟你说先晚安了，拜拜。 同意直到无尽，你紧紧拥抱我在怀里，心中充满太多感慨，一切都从心再来，永远都不再彼此伤害。 I'm sorryI'm sorry.